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及其会员代表团、日本福冈县日朝友好协会代表团等外宾10月4号前往万沙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表示了敬意。